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好啦，嗱，翻嚟大家休息嗰陣時咧，就見到呢、這個我哋呢個賀聖誕嘅呢個大製作啦。 係，就係、是、我冇睇添 嚇，叫做《全城落雪跨啦啦》。咁咧就係、是、呢個蔡錦元嘅勁作嚟嘅、哦，就係、是、咧一路落大雪。 哇！喺香港落雪咁緊要。 係啊，即係勁過六月飛霜。咁咧就好多嘅聽眾咧就聽咗我哋節目呼籲咧，就真係 send 咗啲片或者 send 咗啲相嚟嘅。咁有紐約啦，有芝加哥啦。有德國啦，有温哥華啦，有香港啦，咁樣咁咧就亦都有拍片嚟嘅，咁、所以我哋就拍片嗰啲，我哋就盡量剪咗落去。咁就主持人咧就有啲冇回覆嗰啲就冇啦，回覆快嗰啲、你有 喺度啊？哦， 係啊，咁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咧就感受一下呢個節日嘅氣氛啦。咁我哋咧就20號聽日咧就會有一個嘅城寨人過聖誕嘅網聚。是啦，咁6點大家報咗名，收到呢個電郵覆實嗰啲就記住啦，6點6時恭候，7時就播片，7點半就有呢個蔡導演同大家現場交流，咁主題就係叫做呢個影 The Power of Visual 啊，影像嘅力量啊，咁咧就然後跟住咧就會有呢、這個即係、Wine and Cheese 嘅呢個 party， 一路到10點嘅。咁就有兩日嘅，因為報名嘅人數眾多，咁所以咧就有一部分20號，我哋就撥咗去23號，咁我哋亦都會用電郵回覆大家作實嘅啦。咁咧23號咧，亦都係6點至10點，地址大家見到啦，而家就係呢個偉業街116號聯邦工業大廈2字樓，駱駝角地鐵站 B6 出口向海邊方向行，約莫4分鐘。咁好多人就話我哋今日兩個好似著到著腫，咁我見到聶德寶留言就話我哋好似一個 rice dumping 啊。咁大家都知道呢度喺海邊嚟嘅，其實嚇、我哋啲聽眾都好醒嘅，知道我哋近海邊，咁所以咧就做呢個 rice dumping 咧，一個就菠菜餃，一個就蝦餃， 蝦餃啊， 係啦，咁咧就菠菜餃同蝦餃咧就有原因嘅，咁就31號咧，我哋就有個嘅倒數嘅一個飯聚嘅，咁咧就喺呢個基隆街5號，咁都係即係同呢個志同道合嘅人嚟㗎啦，都係。咁咧就食呢個土耳其菜同埋印尼菜嘅 mix 嘅。咁咧就我哋因為有一啲報咗名嘅人咧就有其他即係要唔嚟得，咁所以我哋而家咧仍然係仲有3個位嘅，有3個位，一個 family 退出咗，咁仲有3個位。咁咧就希望大家如果仍然係想嚟嘅話咧，就盡快把握，而家就好 send 呢個報名去呢個 kowloonsingjai@gmail.com 咧，就嗱臨即刻報名啦。就仲有3個位嘅啫，其實咁咧就記住啦，就31號晚咧就我哋會抌波鐘抌到12點嘅，即係呢個隨即倒數啊，係啦，咁隨即倒數完之後，大家就小心啲嗰度，因為嗰條街落去都即係幾多嗰啲嘅 車輛， 唔係泊車仔，即係基隆街都係呢、這個、即係旺角地帶嚟嘅，係啦，就唔會見到朱經緯。 有細良喺度， 唔使驚，因為朱經緯當晚就唔喺度噶啦。其實 朱經緯 係啦，咁就唔使驚。咁咧就記住啦，如果你仍然係想參加嘅咧，仲有3個位，3個機會。咁我哋講下咧，就係、是、今晚嘅呢個入正題啦，就係、是、呢個777上京述職呢單嘢啦。 就勝獲得呢個習近平嘅 高度表揚， 高度表揚。咁啊，應該咁講嘅。我覺得佢所謂嘅叫做充分肯定嗰啲咧，就連梁振英都充分 過第一任上去述職。 係啦， 呢個係 cut and paste 嘅，我覺得係。 不過咧，我就覺得習近平專登提到呢、這個即係19大研習班嚟香港咧，呢一樣嘢咧，就係、是、真係一個表揚777嗰種嘅。忠君愛國 係啦，就係、是、主動提請宣講團，係呢個冷容啊，呢、這個周容嘅契弟佬冷容 啊， 就嚟香港咧，就宣講十九大精神。 嗯， 咁喺述职里边咧，就受到習近平嘅讚揚。 嗯， 咁嗱，透露咗个国家机密嘅，其实就大家我一路都错误地怪错咗習近平。 嗯， 我以为系中央逼呢个林郑去食呢个宣講团。 嗯， 就揾个咁样嘅文献室嘅蛋散嚟，然后就二百几个香港最高层嘅政府官员啊、商界代表啊、行政立法啊等等呢啲 坐喺 度听一条咁嘅蛋散喺度吹水。照本宣科講黨八股，真係我都要慚悔，真係， 嗯， 即係 你怪錯咗， 污蔑咗呢個國家領導人啊！ 係啦， 原來始作俑者就係呢個七七七。 嗱，我 exactly 講一講阿習帝點樣讚揚阿七七七呢單嘢咧，佢就話林鄭月娥咧就帶領管治團隊學習十九大精神，邀請和配合中央宣講團到香港。开展宣讲活动，这种做法是好的。 嗱，呢个就好人气啊，即系人性化咁嘅讲法，就唔系党八股， 唔系党八股。 这种做法是好的， 好的， 系啦。嗱，呢啲就系共产党嘅语言，大家要明白。 嗯， 如果系港澳办、中联办等等呢啲咁嘅 lie to take 咧，佢就会用一种好官腔嘅语言， 嗯， 就唔好个人化嘅语言。 嗯， 呢种语言即系 cap 阿习近平嘅 direct call 嚟嘅。 嗯。 即係習近平在現場真的咁講， 嗯， 所以他哋就會 dictate 咗個落嚟之後咧，即係 dictation 之後咧就會寫翻出嚟啦。咁，嗯，呢種咧就我唔懷疑習近平係當面咁樣表揚佢。個， 嗯， 原因咩咧？就喺翌日嘅《人民日報》同埋《人民日報》海外版七七七述職咧係頭版頭條嚟嘅。 嗯， 少有啦呢，這個。雖然其他特首第一次上去述職都會得到充分肯定， 嗯， 但係大家記住喎。同阿七七七一齊述職嗰個，仲有個崔思恩嘅喎， 係 啊，澳門港澳特首， 係啊， 大家唔記得咗佢啫喎，雖然天甲 真係唔記得佢， 天甲之後唔知吹咗佢去邊啊，真係。 因為佢真係冇乜，好似俾我哋覺得係冇乜報道啊， 完全唔存在啊， 又好似唔存在咁。 係啊，成個述職崔思恩就完全唔存在嘅，啊，可能真係吹咗佢啦。咁所以結果咧，就你一港澳一比，你就知啦。 嗯， 即係話第一，主席親自加佢一個 direct call。 嗯。 第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裏面再加評論員文章， 嗯， 這個就叫做我們叫做三招這個最高規格的表揚， 嗯， 就是主席 direct call，《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再加裏面評論員文章， 嗯， 是吧？即是這個就是共產黨你要看個規格，就是看這些咁嘅，即是他們黨媒啊，這些全部都是政治嚟嘅。其實 仲有咧，習近平係我覺得仲有另一樣嘢咧，係透過表揚啊七七七咧，其實係貶緊昔日六八九嘅，因為昔日六八九咧就充分肯定講完嘅啦，即係講點啊幾句嘢就講， 同埋唔會有 direct call 啊，佢都唔想黐埋喺六八九嗰度。 但係佢對啊七七七嗰個表揚咧係比較具體啲嘅，就話佢咩咧？就話佢咧對於呢個嘅發展經濟同埋改善民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稳定，实现良好的开局，亦都得到香港各界广泛认同。这个所谓各界，大家明白啦，梗系唔系我哋呢啲人啦。佢所谓嘅各界，梗系建制派啦。大家都知道六八九嗰阵时开局，其实连建制派都唔睇佢台戏噶嘛。 哦，梗系啦， 都唔围喺佢身边噶嘛。 因为嗰阵时唐莹主要就俾佢搞到一镬粥啊嘛，跟住到搞李嘉诚啊嘛，所以咪全部企上去对焦。 自由党又唔俾啲官啲高官去参加佢哋嘅党。 但你睇《人民日报》里边嘅报道咧，佢仲有一个系习近平嘅讲话里边系讲咩咧？就系，是，叫做维护中央嘅全面管治权。 系啦， 系嘛，同埋高度自治之间点样去有机地结合起来？ 系啦，有机。 嗱，呢个就系对具体嘅要求啦。咁即系话十九大宣讲团咧。在習近平眼中之所以做得好的呢，是因為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 全面管治。 是的。好了，跟住回来就除了行工展會用了5500元之外呢，就翌日就在这个禮賓府就召開这个集思會 了。 嗯。大家就知道集思會这家嘢呢，就要所有官員 mark diary 呢，我以往的經驗呢，就是一定要最早是要過幾兩個月前呢，特首辦就會發出通知给所有政局政座。副局同埋政局長嘛， 嗯， 咁咧即係話佢係夾好曬，嗱，呢個就係高手啦， 嗯， 立法會點解阿梁君彥金冒住俾人鬧到真係大口狗血淋頭咧？ 啊， 就係，是，因為要喺建集總之前搞掂修改議事規則， 係， 所以就合併辯論，所以就金院咧同呢個泛民咧就開拖。 就然後咧就要確保啊，仲要不停加會嘛，佢話可以不停咁加嘛，即係嗰個 sitting 嗰度，咁就確保咩咧？就係、是、建習總嗰陣時咧多一份嘅成績單呈交上去，然後跟住佢已經 call 定落嚟之後，翌日召開呢、這個除咗行公展會攞文望之外，就去集思會。在禮賓府裏面舉行集思會，傳達中央對佢嘅支持同埋講話。 係啦，依、這個 咧，呢、這個好緊要嘅呢、這個。 呢、這個咪又再進一步顯示出佢對於阿習帝嗰個嘅忠誠咯。即、就、係、是、我上到去之後， yes. 我就會將習帝嘅所有嘅意旨就會落嚟集思會講曬俾大家聽。 我懷疑甚至可能有呢個叫做騰訊直播， 嗯， 即係北京可以睇住佢講咩添，可以確保佢唔會吞單，即係話習帝。吩咐了幾大要點，咁好啦，跟住翌日嘅明報就訪問咗呢個與會人士，而與會人士就引述啦，就係話咧喺裏邊呢個林鄭月娥就講咗幾樣嘢要落實嘅工作，包括係一地兩檢嘅法案啦、國歌法啦，咁、然後最頂癮係咩咧？就講咗冇提到嘅唔代表唔做，就係23條立法，即係上去冇提到。不代表不做、而是说12个月之内不做、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没人 follow 的，其实这件事。喂，其实这件事是大新闻来的，因为大家可能失忆、我记得上个礼拜二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们用礼拜二来做标准的嘛，他就开行会嘛、开行会一定出来讲话嘛，他就孖叉这个泛民嘛、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都有讲，他就说泛民将这个修改议事规则同23条拉埋一齊咧，呢、這個做法咧，其實咧就不正確嘅、因為係完全係兩件事嚟嘅、言猶在耳，上完去北京之後，翻落嚟開集思會，就有條二五仔出嚟爆料啦。咁、我心諗邊個人同阿奶媽咁唔妥咧？ 邊個咧？你真係諗住爆？ 陳茂波， 陳茂波 係佢咁樣講先至有。如果你話整條蛋散正座出嚟講咧，傳媒都會好小心啊！我覺得 啊， 係嘛？一定係喺政府裏邊咧，係即係有份量嘅人。 哦、 而呢個有份量嘅人咧，係本身咧就係想送佢一程 啊。 咁咪一睇就睇到呢個人虛偽到程度咧，係勁過689。我覺得，我唔講，我冇講嘅唔代表我唔做。即係呢啲所謂 triple negative 咧、以往大家只係喺呢個689嗰度。 689就 double negative 啫、 佢係升咧，係啦，689係 double negative。我冇話我冇僭建， 係 係嘛？我冇話我冇僭建，係嘛？冇話冇僭建。 仲有我記憶所及，嗱好補曬噶， 戴咗幾個頭盔， 有機會我唔記得噶嘛？ 五個避孕套啊，真係我記憶所及，我冇話我冇僭建，係啦。咁但係咧。negative 咧就係 double negative 嘅啫，咁但係唔講嘅唔代表 唔做， 就係 triple negative。 唔係真係要為阿七婆咧鼓掌。 嗱，所以我就話 呢啲咁難嘅、咁難度咁高嘅 sentence 結構咧，都俾你諗。 好多人即係怪責我哋，就係話，即係包括我以前啲政府啲舊同事都話，點解你唔俾佢睇下佢表現啦？點解你咁樣成日批評佢啊？ 仲睇唔夠啊？喂！ 我一早就話語言藝術呢家嘢咧講天分嘅，真係唔係立亂人咧可以學得到嘅。咁、我而相信咧呢啲語言藝術呢啲嘢咧，就係、呢個林鄭嘅水平咧，我覺得係已經係 advanced level。689咧就係、只不過 elementary 嘅啫，我覺得係即係初階嘅叫做嚇、由林作去教嘅啫嚇。阿777咧就陶傑教噶啦，進階呢啲係係啦。咁、所以咧就係、話我。冇講過嘅唔代表唔做，嗱，翌日反而冇人去再 follow 呢單嘢，我唔知有冇人搏咪啦，就可能咧特首辦知道賴嘢啦，就呼一啲友好媒體去消毒，就話唉都唔係咁講嘅，點解會有咁嘅嘢傳咗出去咧咁樣，咁就有呢啲傳媒就幫呢、即係奶媽消毒。 嗱，我要補充一下，你懷疑放風者就係陳茂波，我補充一下，點解陳茂波有呢個可疑咧？陳茂波。是什麼的人呢？他是哪個人的馬仔呢？ 689。 是的。 689 的馬仔，又跟著他有這樣的份量，財政司司長。第三，被777放在一邊，好沒人。 是。一帶一路那個威都不是由財政司去領嘛，由他去領。好了，還重要一樣東西。我相信三歲定八十。據說最有公信力的前一週刊訪問這個陳茂波，陳茂波就說為了10元我都會帶份。冇屈佢嘅，真系嘅，系嘛？ 咁所以一個咁嘅人啊，係會經常出賣人嘅呢啲。咁但係咧就嗱，當然香港嘅傳媒咧已經俾呢個689誒俾777咧收編得7788嘅啦。其實即係除咗第一排之外咧，就其實都冇第一排同第二排之分，其實得翻一排。其實就係得翻一排，一係你就唔企，一企就得翻一排，就係最前排，後面就冇人。 而家冇啦，今時今日真係 係啊，得翻一排。咁啊，全部收編曬啦，包括嗰啲眾新聞啊，咁樣一開放網媒採訪就已經全部幫呢、這個即係777咧就明羅開道啦，所以就有沙中線廣告啦呢啲咁嘅嘢。咁我哋城寨咧就好似而家我哋咧就努力當中，就希望攞翻 YouTube 廣告，睇下最近呢段時間可唔可以攞得到啦。咁、如果攞到，大家識做啦。咁咧就呢、這個 識做真係要睇啊！如果真係攞到， 我哋唔可以咁講嘅，知唔知啊？咁講係唔得嘅，違反呢個 policy 嘅。唔講得係收翻。 係啦，所以我哋就只可以用呢、這個即係、就是、單眼啊，咁樣即下即下隻眼或者啊咁啊呢啲。 睇、多啲蕭生廣告。係啦，講得噶啦嘛，講 蕭 生 就唔關事啦，蕭生啊。 係咯。 咁咧就呢個捧殺呢樣嘢，我覺得係共產黨嘅強項嚟。即係話嗱，對奶媽嚟講咧，即係。泛民又好，本土派又好，他們經常搞聚會就說集氣嘛，網上喜歡用一個字叫集氣，我想是台灣還是日本傳過來的這個字，集氣這個字，因為以前我們很少用、即是這個將那些打氣的、那些人、即是提高自己的 morale、這樣啦。咁嗱，奶媽就想北京集氣啦，當然是、即是真是習近平的集，是習近平過了底氣給他，是啦， 集氣 是啦，過了底氣給他之後回來，我覺得就哄哄聲着火。那着火呢，我覺得就是即是對泛民來說，我覺得是機會來的、一生謹慎的人呢就永遠都是如履薄冰，就不會出事的、但是集完氣之後呢 就開始浮了， 覺得阿七國家有任務交給你、就算一條底褲一張廁紙都有它的價值，那一下阿七就即刻火都離曬㗎啦嘛，即係覺得哇，今次我仲唔有呢個得到重用咁樣，咁、所以呢種嘅共產黨嘅作風咧，跟住就會 唔係 交張單俾你， 而且啊，係我想講，而且咧唔同嘅人咧會有唔同嘅對個 incentive program 對佢係有效嘅，有啲人就利益啦，係咪啊？你所有嗰人都講過啦。有些知識分子就是那種的虛榮啦， 虛榮啦，係啊。我寫個報告俾你啊，呈交俾政治局常委嘅。 係啦， 個政治局常委可能喺東莞嗰啲夜總會嗰度。 嗱，有一啲人咧，我覺得阿七婆就似依種人啦。係咩咧？就似唔係虛榮，係似就係話哇被重用。 嗱，呢個係有原因。 被重用， 通常嗰啲考第四，唔係好似考第二都匿翻屋企喊。 佢係考第二話都喊。 都喊嘅。 你唔好成日詆毀人哋啊！人哋考第一㗎。未考过第四噶、 未考过第七添。好啦，当佢真系考第二都要匿翻屋企喊嘅。大家喺自己嘅回想翻中学嘅生涯里边咧，总会遇过呢啲咁嘅同学嘅。其实，就系咩咧？佢最重要系得到咧班主任嘅认可。 系啦， 系咪？一定要做 head prefect， 一定要做班长，仲要唔单止系即系收埋图书馆嗰啲参考书唔俾人睇，净系自己可以温。然后跟住就每次你问佢读成点，佢就话我冇读过，结果考出嚟一百分嗰啲咁啊扑街，咁就系呢种啦。咁呢种人咧，只佢乜嘢情况底下做到嘢咧？呢、这个就系 profiling 我哋叫 FBI 嘅心理分析，就一定要靠有一个好强大嘅领导 endorse 佢。嗱呢啲佢自己开拓嘅局面系唔得嘅，其实。你见到佢一路以嚟啊，其实佢真正上位咩咧？其实系曾荫权年代，开设咗一个叫做。政務司司長比政務司司長權力更大的職位叫發展局局長。唐英年嗰陣時候就做政務司司長啦。實際上就是一個虛位嘅，冇嘢做嘅其實。最大的權力其實亦都唔喺財政司，而喺發展局長，因為發展局局長就橫跨幾個部門、包括土地供應啦，包括房屋啦，包括喺嗰個年代最受爭議嘅文化保育啦。包括同地產商嘅聯繫啦，嗰啲嘅地產商申請更改嗰個嘅土地用途啊，同埋嗰個嘅即係再 plan 過，等等城規會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都係 under 發展局長，即係佢有實權啊嘛，其實，包括玩死曬所有政客嘅呢個僭建問題，都係 under 發展局長。咁即係話，如果佢得到重用嗰陣時咧，佢就會咧去到盡嘅人嚟。所以我抌寫包單。 無論而家幾多人幫呢個奶媽出嚟補鑊，或者幫佢 spin 都好咧，23條必定去到盡，仲要唔 有咁嚴得咁嚴， 仲要唔會喺任內最後尾先提出嚟，我覺得12個月就係佢 buy time， 12個月，因為佢而家遞上去咧，就即時咧就講大話啦嘛，12個月 buy time， 呢個就係我冇內幕消息，但你睇呢啲咁樣嘅咁恨。这个领导人的嘉许啊，要班主任的 endorse 的学生呢，这些 good girl 我们叫做，就一定是会呢很乞人憎的其实。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大晒了。 同埋呢他是会相对呢没有那么理会你下低的人怎么看他。就是他这 种。他望上面啊。 他望上面嘛，上面最主要是上面的人怎么看。 有一些同学是什么呢，就是下低那些人。重視同學點睇嗰啲咩咧？第一壞學生，屋企有錢讀書唔成嗰啲，類似唐英年嗰類啦，係嘛？即係佢又得唔到老師嘅嘉許嘅，一定，因為冇心向學。但係咧就好豪爽，然後咧就周圍咧就去收買啲同學仔，係嘛？打波之後就請飲汽水，又請鋸扒，又成，又請睇戲咁樣。咁咧就建立咗一個班裏邊嘅小霸王嘅地位啦。呢種係另外一種性格嚟嘅。林鄭嗰種性格係，我覺得 靠老師嘅佢係， 係佢係靠領導嘅，即係所謂權威人士嘅嗰個 endorsement， 同埋咩咧？佢要唔單止係嗰個口頭上嘅 endorsement， 甚至係俾一啲特權佢。佢係要一啲特權，等佢可以做到嘢嘅人嚟嘅。咁所以佢係唔理佢身邊啲同事嘅，所以集思會其實係冇意思嘅。我覺得係、對林鄭嚟講，開集思會只係佢又一次表演自己。在度訓話 嘅 啫， 亦都係向習近平交代嘅，同阿習帝交代，即係你，我喺你嗰度領咗旨之後咧，我翻嚟就即刻就已經係宣旨啦，傳達啦， 傳達中央信息， 係啦， 咁咧就23條立法係會做嘅，呢、這個就係傳達中央信息，所以好多人就話佢係一個枷鎖型嘅人，我覺得大家低估咗佢由一個公務員，由一個政務官向政客嗰個進化嘅速度， 其實很快， 個速度係好快， 好快、 我相信佢喺689任內做政務司司長第二把交椅嗰陣時候，喺佔中之後已經係迅速進化成為一個政客嘅。其實，咁究竟佢有冇份喺背後插一刀，令到689中度崩潮咧？嗱，我覺得係， 我覺得係似嘅， 係好大可能。你俾佢搞唔掂噶啦，我嚟搞啦。我包你掂。我覺得呢個雕本身咧。其實是在呢個佢上任之前已經同中央達成了呢個deal。 嗱，點解話似咧？其實大家如果聽翻之前我哋好，即係喺特首選舉之前嘅節目咧，如果你得揾得翻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候我有講過，林鄭咧其實當時咧係既係即係好似咧，既係已經話我唔選啦，但係同時間做過好多小動作喎，又叫啲記者嚟去吹風啊， 又去上四川啦、 又係上四川， 請曬啲報紙老總上四川喎、 係啊。但嗰時已經係講完嗰個膽到，唔係官到無求膽自大啦，講完噶啦，又覺得後屘又講，我覺得香港人應該欣賞我啊咁樣，即係講好多啲咁嘅，好似 又抬埋上帝出嚟咧， 係啦， 係啊，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其實你睇翻佢之前嗰啲嘅言行咧，其實你係佢係似嘅，佢係做咗好多嘢咧， 我覺得 佢 嗰個關鍵咩咧， 小動作， 即係用呢個福爾摩斯嘅講法，就係謎底終於解開咗啦，我相信就是當時中央 interview 兩個人，一個就是胡蘇，一個就是林鄭，而中央開出嚟嗰啲單咧，我覺得就係而家最惡啃嗰啲單嚟嘅，結果一個就應承做，一個就不置可否。 你記得嗰陣時有新聞， 結果就 DQ 咗胡蘇，就係咁簡單啦。 嗰陣時係有內線人講話胡蘇之所以被 DQ， 就係因為佢答一國嗰個問題嘅時候咧。是答得不滿意啊，唔滿意啊，即係話嘅意思。如果香港同國家之間出現咗一啲可能嘅分歧，咁你會企邊邊咧？你只可以企一邊啊。 嗱，咁就大家唔需要信我哋嘅 recall 翻之前喺選舉期間好多攻擊曾俊華嘅左派言論，你就會知道噶啦，係嘛？嗰陣時攻擊曾俊華邊一點咧？ 咪就係話 左派言論，即係文匯大公嗰啲啊，包括 TVB 啊。攻擊曾俊華邊一點咧，就係、林鄭應承咗做嘅嘢啦。嗰、那個就係、咁，所以咧，當時北京 DQ 梁振英呢個決定係習近平作出嘅。而 DQ 梁振英之後揀邊個，我覺得都係習近平作出嘅。好多人話唔係，我自己都相信，曾經一度相信就係以為咧 handpick 奶媽咧 可能是張德江或者其他人，但是我看現在絕對不像、 嗯、 我覺得是畫了壓的，其實、 嗯、 畫了壓就是說會，即那個是一個共產黨的集體決定、 嗯、 而這個集體決定不是在於他777是習近平的人，絕對不是，而是他答應了共產黨做什麼。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呢，當時特首選舉初期即刻爆出了那個叫西九故宮呢那件事呢，其實你可以說西九故宮那件事呢亦都是一個投名狀，我覺得即是說呢，你看到他那個處理的手法，暗度陳倉 的方法， 是啊，他已經是 向中央是赤膽忠誠，就說連西九我可以連董事局我都飛起，我可以呢就完全不按那個諮詢程序做事。喂，呢啲全部呢就係话一个 AO 做咗咁多年嘅 AO 係可以用咁嘅手法去处理一單嘢、嗯。然后跟住话咁仲唔係投名状呀，即係话你唔使担，你唔使担心呀、啊、你第日交俾我嘅單我係一定会做㗎。 喂、哎、呢、这个最重要係咩呢，嗱我成日好多人就话因为佢係一个家属、 嗯、 一个奴仆，所以佢就冇权话事嘅，其实係北京话事。呢、嗯这个係一般情况底下嚟讲係啱嘅。 啊 即是说作出最终决定的是来自国务这个共产党里面的港澳协调小组的组长、 嗯、 即是说三月就会由律政司接手，张德江就会拜拜了，即是说这个梁振英的保家 今次见啊七婆啊张德江都还是在这里的， 还在这里，因为到两会才换班、 啊 要三月才换 班，到时由律政司即是说习近平的即是这个左右手就接手了、 啊、 即是港澳协调小组，然后下面就两个 executive arm港澳辦和中聯辦、 嗯、 我估就全部統一於由律政司指揮，這個就比起江或者胡的年代很不同、 嗯、 江和胡的年代呢港澳辦和中聯辦呢其實那麼高那麼大，甚至有時港澳辦 有時互相 因為有曾慶紅有廖輝在這裡，甚至就是可以 overrule 這個中聯辦的決定，所以 DQ 董建華就有原因、 啊、 當時來講很明顯就是曾慶紅作出的決定、 啊、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就是什麼呢，一人話事，而一人話事呢就係、是、呢以你嗰個嘅即係承諾，佢唔係 manage by 你好似阿江咁樣，我認識你阿董所以你係我自己人我就信你，唔係呢種、嗯、我諗習近平而家 manage 成個共產黨都一樣嘅交數， 嗯， 交數唔係交嗰個咩 GDP 嗰啲、嗯、政治上嗰啲數， 嗯， 係咪，所以佢點解會咁表揚呢個嘅十九大宣講團咧？其實就係嗰張單你交咗啊嘛。 你嗰張單就交咗啦。你個議事規則， 你飛直播入去，跟住議事規則講咗咁耐， 所以開局開得好咯，話佢 係啊。所以點解你話係特首冇權嘅？絕對唔係。你睇翻黃仁龍幫曾蔭權求情嗰封信，你就知道佢講咗一句説話，好多人都冇留意。佢就話：我做律政司咁耐，曾蔭權冇干預過律政司嘅決定。 嗯嗯， 咁你調翻轉諗。即是说特首干预律政司的决定是常态来的。如果不是怎么会拿来作为求情的标准呢、 嗯、 是吗，即是说、啊这个人在公司这间公司这么久从来都没有迟到早退的。嗯、可能这间公司的人很多迟到早退才他这个成为一个他的表现嘛、 嗯。 所以我就是说呢这个也是反映到呢在现在这个情况底下特首是他自己选择不 say no。如果特首 say no， 有些事共产党要執行是有困难。因为个 machine 啊，个机器始终系控制喺嗰个行政长官手上边，佢做成点，佢做几多力，佢究竟有冇出力？系啦，佢点做？因为佢做咗一半水哚哚行咗去，好似我哋讲梁振英咁样，系嘛？搵个咁嘅傻嘅冯伟光出嚟，周街话劈友，然后咧就搞到一镬粥咁啊行去，呢个一种做法，一种就吞咗张单扮冇嘢，呢个就系曾荫权嘅做法。 嗯， 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第三搞我佢， 系啦，搞我佢，甚至咩咧？泼对家，呢个我觉得，我觉得就似六八九嘅做法啦。 啊， 系嘛？揾个咁样嘅冯伟光出嚟，明明冇咁行都泼行啲，系嘛？泼对家嚟搞我佢。 啊， 好啦，林郑呢种，既然佢咁想得到中央领导人对佢嘅认可咧，呢种就最适合，我觉得， 嗯， 最适合喺习近平下边咧做一个能力呢种咁嘅嘢咧。我觉得对香港来讲是绝对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祸害来。 嗯。 蛊惑仔，即是说你给十张单我，我就在这里隔个渣先。看看啊顶边张不做得的、 嗯、 这张又不做得的。那就找一张没那么难的，没那么养眼的，就去做了先啦。或者有些就是讲了就不做，有些做了就不讲。这、嗯、就是所谓的在一国两制这种虚伪制度底下 你要应付他的方法。 林郑是 刀手，绝对不是这种人。 林郑我觉得是相对似刀手。刀手是怎样呢？接了 order 劈他， 劈他，他就劈的了， 就劈。 我不问那么多问题的， 我不理梁君彦那些，我觉得是台前的。修订议事规则条例真正的刀手其实是林郑。我都讲得很清楚，你看他讲嘢那种闪匿的神情你就知道了。其实根本上一路他都是尽量 detach， 但是暗撑，包括什么呢？叫所有官员配合，不要提法案上去等等，一路暗撑。是重要，包括我都说了，顶甲都没那么准的，真的。他述职的时候就搞定了。是吗？之前我还估计会不会挨到星期六呢？星期五我们录完节目，我回家放下一些东西，跟着 Lance 说我录完节目，范国威和戴耀廷，是的，做完节目还说要下去政总集会， 就已经通过了， 已经过 了，其实已经是、啊、你想想，一般我们摸着我们都估计，即是说会不会拖到星期六呢？这样不行。 不 過星期五就 finish 了。 七婆呢個刀手咧，又同一般嘅刀手唔同，雖在佢都真係有啲智慧，即係佢做事嗰方面咧，個手法咧。 我覺得刀手有幾種嘅，一種就紋曬身似紅哥咁樣， 即係冇腦啊，唔使腦啊，做乜劈人嘅啫嘛。 係啊，行出嚟話俾你聽，我是刀手，唔係我是歌手啊，係我是刀手，全世界一望成灰安咁嘅樣 啊。 我覺得奶媽就唔係呢種，奶媽呢種就係捐錢做總理 啊。 然后派钱，一路派钱，即是说做了刀手你都不知道那种来 的。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好像等于香港制造一幕呢、好叫做是很 impressive 的，就是有一个僆仔杀李志森的时候呢、就在那里踩一下踩单车，跟着你不觉完全不怀疑他 是那个的杀人、那个即刀手来的，这样一插就死了。 好多嘅嗰啲洪金寶啲電影啊、導火線啊，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去醫院暗殺啊等等嗰啲人咧、都睇佢啊。杜琪峰嗰啲電影裏邊嗰啲殺手 啊， 即係呢個係咪黑社會咧？ 黑社會刀手就唔係，張家輝就好刀手嘅。 無間道第三集，劉嘉玲嗰集。 劉嘉玲嗰集哦。 呢個吳鎮宇要殺曬嗰啲字頭裏邊嗰大佬啦。吓、走去喺个火锅店嗰度咧，嗰、几个杀手咧，咪就系嗰种咯，系嘛？即系普通一个阿伯胡须佬咁样，你系完全唔知唔似噶嘛？所以即系嗰啲逢亲系即系行出嚟，我睇你点死嗰啲，就肯定唔会系刀手嚟。 所以呢个就系阿七七七嘅危险之处。而家点解咧？虽然佢嘅民望都系叫创新低，但系仍然咧，你睇到无论议事规则修改议事规则咧，又冇引起个嘅公众嗰个太大反应啊。佢而家做。你想想你數下佢啊，開局開得好啊！習帝話佢做咗幾多嘢啊？你知唔知？唔覺唔覺已經做咗好多嘢噶啦。 係，我都話啦，六八九做咗五年都唔夠佢做半年咯。 13+3複核刑期，跟住呢個嘅除咗呢個嘅叫做議事規則修改， 跟住李飛入學校直播， 係啦， 跟住呢個中史科嘅呢個近代史嘅課程 啊， 係嘛？ 而家嚟緊一 十九大宣講團。一地兩檢係嘛？仲要最重要咩咧？就係我話民望高嘛。嗱、呢個就係我覺得係佢最叻嘅地方，係人都知道做得嗰啲嘢會撲街噶嘛。係嘛？但係佢做嗰啲嘢，第一佢就 wash hand、第二佢就能夠成功籠絡到一班中間派嘅精英，我覺得。即係譬如大律師公會啊呢啲，譬如、 就係、 嗰啲嘅以前嘅唐營工商界等等呢啲、幫佢站台出聲，包括今次嘅修改議事規則 啊， 係咪？唐英年有幾可見嘅 comment 政治嘢？ 嗱、唐英年又係啦，我哋想就係、佢根本唔使講啊嘛，依、這個又係交單咯。 唉，梗係有人叫佢做噶啦呢啲嘢所以我就話咧，能夠令到佢呢個維持呢個民望不墮啊，呢樣嘢好緊要，所以開局好啊。 嗯。 坦白講，個個上去嗰個位置，你唔應承做嗰啲嘢都上唔到噶啦，好似胡鬚咁噶啦，變咗係咪？你應承咗先可以上嗰個位噶嘛？ 佢其實 suppose 咧，佢 suppose 而家做咗咁多嘢咧，佢係應該個民望係好低殘。而家咧，佢 應該接近六八九咯。 係啦，但係佢而家咧都仲係正值。第一 五啊幾仲有。 第二 跌咗，不過仲五啊幾， 仲引唔起市民嗰個反彈。所以咧，其實我話佢呢個刀手嘅危險之處喺呢一度，佢唔似啊， 佢似總理啊嘛，我就佢個企出嚟嘅形象似一個呢個人際啊、保良啊嗰啲總理啊嘛，所以呢個先至係一個即係最大嘅 福系祸所以，祸为福所归，就系呢样嘢啦。嗱，共产党就好简单嘅啫，等于我成日都话保险公司管嗰啲保险 sales 一样，咩数嘅啫？啊，你加俾你交张单俾你，你又食到喎，系嘛？ 再继续加。 好啦，继续加，继续加，即系话个 sales quota 咧系会一路加，加到你又真系顶唔住为止。所以我成日觉得二十三条立法。奶媽就鬆毛鬆翼上去集完氣之後，但係佢仍亦都唔知道呢、這個，佢已經跌咗落呢個陷阱嗰度。即係話二十三條立法事在必行，係嘛？佢翻嚟同啲官員都咁講啊，事在必行。好啦，即係話咧，你自己懟殘自己好似六八九咁咯。就算佢請英話要做啊，我相信上邊都會話俾六八九聽，你唔好搞住。 嗯，係啦，而家你因為做到嘢嘛。 系啦， 张单你仲唔交俾你，交俾边个啊？心庆得人 系啦。第二几样嘢，我觉得第一好快见到噶啦。第一交俾佢嘅政治单，除咗一地两检嗰啲，我觉得过硬啦，国歌法过硬啦。廿三条，仲要系重口味嘅廿三条，唔会攞翻董建华嗰条出嚟，我觉得绝对唔会。 仲有，亦都好大机会唔系白纸草案， 亦都唔会咨询嘅。我觉得 系啦， 睇到一地两 检，你睇到佢西九， 系啊，佢就硬去噶啦， 乜嘢佢都唔咨询， 系啊，硬去噶啦。咁然後跟住係咩呢？我覺得同一時間咧，你就會見到好多嗰啲好細微喺教育啊呢啲咁嘅嘢咧，慢慢會喐噶啦。我覺得，因為你擺咗個蔡若蓮喺度咧，其實佢亦都係咧去執行呢啲咁嘅工作嘅人，係嘛？佢擺得佢入去咧，其實就係一方面咧，就抌少少錢俾呢個教協加個咩常額教師，就班友就以為咧就即係舐咗嘢就唔出聲，呢啲先至恐怖。我話俾你聽，六八九就戇誇誇啊嘛。佢真係一國一邊，老死不相往來嘛，同對家。 嗯， 奶媽好簡單，佢一定同對家講嘅，我都唔想嘅，我都好難做嘅，係嘛？你有咩要求啊？我可以 fulfill 你哋。你睇唔睇到佢集思會裏邊講一樣咩？就我哋繼續要 engage 立法會議員，唔同黨派嘅議員都要咩嘢？嗱，呢啲説話其實就係攞嚟麻痹嗰啲喺立法會裏邊覺得啊，我哋做黨魁要有禮貌啊嗰啲咁嘅人嘅。我覺得係。咁你咪繼續覺得啊呢、這個？是一个好的特首嚟嘅，佢都是难为了家嫂嘅。 仲可以在手上手指罅攞到啲争取到啲民生政策嘅嗰啲嘢啦， 即系嗰啲少少嘅所谓嘅派糖嘅嘢。咁然后就俾你去成功争取，好啦，你就赢粒糖，香港人就输间厂啦。嗱，呢个就系嗰个嘅客观嘅政治现实，即系话我唔相信佢会勒住个裤头，一粒糖都唔派。我觉得会大派，真系噶教育。醫療醫生要乜？全部派有乜所謂？對佢嚟講， 佢亦都需要咁做咧。有另一個原因，除咗係佢作為一個麻痹作用之外咧，佢亦都要向香港人咧叫交代，就話：哇！你嗰啲大白象工程超支得咁勁啊，咁多億啊，淨係超支都過千億啊咁樣。好唔緊要，我喺第二啲，我喺庫房嗰度俾翻你。 係啊，香港冇嘢，乜都冇，淨係有錢。 錢 係啦，同大陸一樣，俾翻你。所以我就話何喜華嗰啲真係好容易收買㗎，我覺得一定好容易㗎。只要你喺嗰啲咩基層住屋搞多啲呢個官辦嘅嗰啲劏房啊，搞多呢啲咁嘅嘢咧，低生活津貼啊、交通津貼啊呢啲咁嘅嘢咧，就搞掂㗎啦。 咁呢一樣嘢咧，又可以向阿爺交單喎，因為點解阿爺話叫你去 改善民生 嘛？改善民生啊嘛， 係啊， 我又交個單。嗱，而家其實佢開局開得好咧。習近平係話佢連呢一樣，佢話佢呢一樣嘢開局開得好嘛，經濟民生政策。啊，有即係有所作為咁樣，咁所以對阿奶媽，其實你睇個政策已經係定咗出嚟噶， 定咗出嚟， 定曬噶啦， 個方向都相當之清楚。而家調翻轉啦，個問題求在泛民者一邊，即係話修訂議事規則之後，究竟點樣面對而家呢個政局？一就係話我哋百倍奉還，唔好話曾玉成笑啦，莫乃光咩三倍奉還，我都笑啦，點還啊？點樣奉還啊？你哋？是吗？百倍奉还、三倍奉还，我就真的看不到。曾玉成就点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他就说如果修改议事规则之后你可以三倍奉还，即是修改议事规则没有影响到议员的权力啦。如果你点三倍奉还呢？是不是？如果你是还不到的，即是你讲大话啦。我就是说这些左仔真的好东西，始终都是读数理逻辑的人。是吗？即係佢就玩呢啲咁嘅邏輯遊戲喺度，但係我就係話，如果你班友過去嗰半年，係嘛？ 教協代表出席李飛直播，你呢一方面反對李飛入學校，另一方面你嘅教協喺立法會嘅教育界代表葉建源出席李飛直播嘅座談會喺現場，呢啲係乜嘢邏輯咧？你問我係嘛？所以我就話是什麼？誰是我的朋友？誰是我的敵人？所有從政嘅人即係問咗一個最基本嘅問題，即係話你點樣面對林鄭月娥政權係嘛？即係話如果 OK。陳佩賢，我俾多啲公立醫院嘅醫生嚟搞掂，係嘛？唔使俾都搞掂啦，係嘛？有啲議員好似彎鑊走人添啊，好似唔見咗添嘅，有啲係即係喺議事規則修訂裏邊，係嘛？咁就有啲甚至係咩咧？好簡單，你要福利嘅一樣得，你話檢討一筆過撥款嘛得，冇所謂。 檢討咯， 檢討咯， 我覺得有機會得㗎，成功爭取㗎，有機會 可以成功爭取。好啦，跟住泛民就會又陷入咗一個自設嘅一個陷阱裏邊。他們就會覺得如果我們不去改善民生，不去答應做這些和 engage 這個林鄭月娥的話，我們也會失去市民的支持。所以我就說這個任何的政治都是一個判斷力和一個抉擇來的，你選擇禮貌還是選擇這個政治鬥爭的需要呢？這樣這個就是每一個人的 priority 是不同，但是如果你是民選的話，你就要跟從民意的 priorities。 我覺得民意現在呢是未清楚表達出來。首先我覺得維持高民望改善民生這件事為什麼先？777是沒有一個的明確的社會政策的目標的人，即是他不是那些英國福利主義啊、北歐福利主義者上場的時候就會做 ABC， 政務官是沒有意識形態綱領的在民生施政裡面，所以他的民生施政是隨所欲變，他變的目的是什麼呢？為了政治上對沖leverage 佢政治嗰個風險啊，一手派錢，一手硬一手軟咯，其實就係、是、咁，然後咧就令到佢維持咗高民望。胡蘇都講過噶，高民望就一個 token 去做啲艱難嘢啊嘛。Exactly， 而家佢都係做緊咁樣嘢。好啦，你 endorse 佢，即係話你俾緊個 token 佢，係嗎？你俾緊 token 佢做乜嘢咧？23條立法、國歌法呢啲咁嘅嘢。如果你一方面講緊就係話我哋要誓死反對議事規則百倍奉還。是因为这个议事规则通过之后23条会立法，现在他讲了会做了。是吗？那你是不是真的仍然继续在民生上面 engage 他，然后令到他有足够的民望的 token 去推行这些的恶法？这个就是我觉得泛民一定要想清楚的问题。即是说你如何面对689政权很简单，全力打残他。是吗？689政权就是这样。咁但系777政權而家個問題係 難啲嘅，777你難對付啲嘅。事實上， 我覺得係你有冇找住一啲嘅民生議題嚟覆佢桌？我覺得，你純政治議題去同佢反面，我覺得係唔得。因為事實上市民到而家已經過去五年嗰種嘅政治鬥爭，我相信令到即係個市民都被幾疲累嘅。其實，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你係要用嘅話，點解好多時今時今日嗰啲議員？我睇傳媒訪問先知道，哎呀，議事規則我哋冇扣緊市民嘅生活，都唔知係咪聽咗我哋節目之後抄嘅，因為係要俾翻啲版權費我哋真係。喂，大佬，你議員 suppose 叻過我啩？我諗係嘛？我哋呢啲過氣人物嚟㗎啦，已經係，仲要係本來企第十排嘅，其實因為前面啲都撇曬先企到去第一排。咁所以你諗下，你唔係第低温已經諗到，你點樣將議事規則嗰個議會裏邊嘅鬥爭去扣緊民生議題咧咩？咁我哋讲好耐啦，喂，大白象超支工程呢啲咁嘅嘢，东江水咁贵，157个呢啲咁样嘅新移民，即系单程证嘅配额，呢啲全部都系同立法会行使唔到监察权有关噶嘛？咁点解唔系同议事规则有关咧？好啦，我亦都睇唔到佢哋有重整呢个论述嘅能力。我当你反省咗啦，咁你点样去再以后点样去百倍奉还咧？我真系好想再问下嗰啲议员，究竟其实系咩意思咧？其实。是不是因为是讲100次就是这样。不 是这些又不是这么说，他们可能 生逼主义咯。 可能已经有计仔在个胸怀那里，但不讲得嘛。 又怎 么不可以揭开 嘛。摆个这样的防狼器在柜桶就是了。下次摆个震弹在柜桶行不行？不是，又是这些东西咯。我成日觉得兼密不等于策略。你问我兼密就是兼密。兼密就是小聪明 ,smart ass 做的事。是吗？是啊，我告诉你，下次我有个撞，那次我在金钟撞到个 friend 好笑，他说喂， 他游说议员不如表决的时候播国歌等他们不敢动。是吧，我说是这些噱头东西不顶得很久的顶得一阵。我觉得就是这些就是兼明 了。 我自己过去的即是在自从这个议事规则修改议事规则这件事之后呢，咁我就覺得我就 feel， 即係我成日同我身邊啲人講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就 feel 到咧咁啱撞嗰陣時係撞咗一個嘅新聞出嚟咧，就係、是、呢個港珠澳大橋超支又要再申請撥款啦，航運局已經即係吹咗個氣球出嚟咁樣。咁嗰單嘢咧，我覺得咧就啲人反應好大，好大。然後跟住咧就甚至咧佢話：屌、唔交税啦！即係講唔交税啦咁樣。 千祈不要制，講一個都自己交的。 不是啦， 這些抗税行動 我自己覺得呢，其實某個程度上面呢都是這些這樣的民生議題才能夠令到人呢是有反應著火的。是具你要將它具體化，即等於我寫過一篇文章說一千億是代表什麼，究竟只是超支一千億是代表什麼呢？原來呢根據這個的防運局前防運局 可以建多少間公屋， 可以建十萬間公屋， 可以起幾多間醫院，可以開幾多個急症室， 係啦， 可以喺社區裏面有幾多 care and attention center， 即係醫護護理安老院。 然後你要將呢啲嘢係就等於話，即係你要將嗰樣嘢可以作出一個比較咧， 量化同 量化佢， 係啊， 咁人哋先有感覺啊。咁啊，我覺得都係啦，策略上面都係你一定要engage 到市民先得嘅。而家個抗爭策略咧，如果你仍然係諗住係喺議會裏面咧，即係拉布啊，諸如此類，而家拉唔到添啦。 但係 engage 市民，我覺得 一定要 engage 市民，牽 涉到一個基本問題。嗱，我再講一次，上次我批評楊岳橋都係呢樣嘢，就係話一個基本問題咩咧？就係、是、你，我唔係講唔講禮貌嘅問題，呢、這個絕對唔係禮貌嘅問題，呢、這個係你係咪出於一個嘅喺當時一個政治鬥爭環境嘅需要。你 pass 一個咩 message 俾公眾？呢個係一個策略嘅選擇。 嗯， 呢個唔係你個人嘅事嚟嘅。坦白講，呢個唔係你個人嘅事，呢個係成個政黨甚至喺議會鬥爭裏邊，你 pass 一個咩乜嘢 message 出嚟？如果你嗰頭又同林鄭攬頭攬頸，咁大家就會覺得好奇怪啦。咁你百倍奉還還俾邊個咧？唔通真係放一隻大口狗入去立法會咬佢？係咪真大口狗咬假嘅大口狗？是吗都不得的这样。又或者真的放个白兵进去打那个假的白兵谢伟俊。是吗谢伟俊叫白兵是吗、啊、是不是因为是白允琴的兵是吗、啊、我估计所以叫白兵。那难道真的放个真的黑武士进去打这个白兵，或者 放这个天行者进去？所以我就说你都要想那个，就是你要给社会看到，不是只是个论述，就是将个民生和政治扣紧。而是同時人哋睇到你嗰個鬥爭嘅方向而認可、 嗯、 我相信而家好多市民佢覺得 confused 呢個原因，唔出嚟你呢個原因，我覺得唔係轉變咗立場， 嗯、 而係啲人覺得你話俾我聽你有個 game plan 係點樣、 嗯， 你想 achieve 啲乜嘢，然後我睇過，我覺得係咪我都可以去 endorse 同埋去參與 commit 咧咁、 嗯。 當你乜嘢都冇，你淨係收埋一個防狼器嘅櫃桶，其實就真係玩噱頭嘢就冇用嘅喎，真係。 嗯 是吗？即是啲人是不会出来的，我觉得。直至到爆一大镬金的。咁所以呢个是一个几比通过之前更加难的局面嚟嘅，其实。 嗯。 你以为通过完之后就去放假放圣诞节滑雪咯，咁。当然好多人会是咁啦，我觉得。但呢个亦都系呢，如果你冇人去思考呢啲问题嘅话呢，到时去到又系生跛主义啦。 嗯。 睇有咩生跛啦，哦半泽直树除咗百倍奉还仲有咩话啊，千倍奉还啦，我谂系嘛，咁又俾阿曾国成出嚟笑一餐噶咯，咁样，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即系我哋。